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首先请您收听来自昌平区农委的征文，昌平外婆的幸福晚年。我的外婆是一名长寿老人，今年已经90岁了，仍然眼不花耳不聋，生活基本能够自理。外婆一直生活在昌平的乡村，后来那里成了开发区，于是她也就享受了村里缴纳社保的待遇，现在每月能领取一笔养老金。外婆在农村一生辛劳，经历了抗战、解放以及3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直到改革开放，前前后后生育了6个子女，开枝散叶，把他们一一带大，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罪。到了晚年，他终于能过上吃得好、穿得暖的幸福生活了。现在每逢双休，外婆的儿女们，还有我们这些孙子辈儿的，就从北京的4面8方聚集在他住的地方，共享天伦之乐。有的从城里带来好菜、水果、药品、保健品，有的捎来孝敬他老人家的衣物，有的帮助他洗澡、洗衣服、晒被子、做卫生，把这位老寿星啊照顾得很好。其实子女们大多在城里安了家，也愿意把他带到城里住，可外婆故土难离，说乡村空气好，蔬菜新鲜，不像城里到处是车，汽油味重，让人浑身不自在。外婆的邻居们对他颇为羡慕，都赞扬他是有福之人，晚年有这么多子女孝顺。可外婆却说是社保卡带给他晚年的幸福生活，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知道作为一介农民，外婆早年哪里会想到自己会像城里人一样晚年可以靠每月领取退休金生活呢？这是一笔固定的收入，可以保障外婆在乡下的基本生活，不需要向子女们伸手，这是最重要的。俗话说，别人有不如自己有，自己能经济独立，这是外婆这个从旧时代生活过来，跨越了90年沧桑岁月的女性最为自豪的地方。所以外婆对政府发给她的社保卡尤其看重，她把社保卡用手帕层层叠叠地包好，压在枕头下面，仿佛有社保卡就有了生活的保障。有一次社保卡不知所踪，他急得不行，紧张地打电话让我们大家都回乡下帮他找，后来还是我在他的床下找到了，外婆一把抢过去当宝贝似的。这次啊，他把卡放在床头的柜子里，还上了锁，钥匙由自己保管，说再也不怕弄丢了。可是每个月他又不得不把卡拿出来交到我们手里，因为要从银行取钱，而最近的镇上的银行也有几十公里路，他自己是没办法去取，只有靠我们回乡下的时候让我们去代领。也就是最近这5年，昌平的社保卡大大的改进了，就在村里也设立了助农取款服务点，就选在外婆隔壁的小超市里，这大大的方便了外婆。每月到了发退休金的日子，他不慌不忙，只要把卡交给小超市的老板，然后就可以通过安装在小超市里的 POS 机取钱了。插卡、输入密码、取钱、拔卡， 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方便极了。外婆年老但记性好，记密码对她来说啊只是小菜一碟儿。自从有了这个取款服务点，她再也不用望穿秋水的等子女们回乡来帮忙取款，而我们也不必跑镇上来来回回的折腾。除了养老金，村里有时发些补助款、慰问款，包括长寿老人每月的补贴，就都通过社保卡发放。外婆总能在第一时间领取到这些福利，享受社会关爱的温暖。说起社保卡的好处，还远远不止这些，这一点外婆最有发言权。其实老人最怕的还是生病，倒不是没人照顾，毕竟外婆拥有子女众多的优势，她最怕的呀是看病不方便。以前也确实如此，乡下毕竟不比城里，医疗机构不健全，老人有个三病两痛，我们担心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就在前几年，外婆得过一次疾病，先是到镇上医院，最后转到城里去往大医院，折腾不说，手续还非常复杂，转院报销都要找医保机构审批，差点耽搁治疗。那次外婆痊愈后，我们都劝她到城里来住，万一有事儿可以就近治疗，可她老是不肯，说是死也要死在乡下。我们劝不动她，只好由着她，但心里啊隐隐不安。后来外婆打电话来报喜，说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我了解后才知道，为了给乡村带来便利，京城内的一家知名的大医院在开发区设立了分院，外婆家离医院很近，可以方便的随时就诊，而且她只用带一张社保卡就一切搞定了。我曾带她去做过一次医疗检查，只需用她的社保卡在自助服务终端机上刷一下就能挂号，还能通过刷卡缴费打印检查报告单，在定点药店买药可以实现及时结算，方便异常。于是连困扰外婆晚年幸福生活的最后一个问题也因社保卡的进步而迎刃而解。外婆90大寿宴会的时候，我们在大酒店包了大包房，子孙们几十人聚集一堂，大家一同祝贺外婆寿诞，并纷纷祝愿外婆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当大家排队敬酒，气氛到最高潮的时候，外婆从内衣口袋里掏出那张视若珍宝的社保卡，高高举起来说，有了这个做保障，我有信心能活到100岁。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随即热烈的鼓掌，毫不吝惜地把掌声献给了外婆，也献给了她的社保卡。 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下面请收听来自顺义区农委的征文，基层党建铸就美丽乡村。顺义区高丽营镇一村位于顺义区西部与昌平区交界处，紧邻京城高速，白马路横穿东西，高架路贯穿南北，牻牛河从村北至村南环绕而过，地理位置优越，有居民398户，户籍人口863人，其中党员70人，村民代表30人，外来流动人口340多人，农民人均纯收入22300元。 近年来，按照市区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要求，该村党支部在镇党委的领导下，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锐意进取，真抓实干，通过共产党员的示范带动作用，将村子打造成了农民和谐宜居的幸福家园，致富增收的就业田园和市民向往的休闲乐园。该村在2012年被评为北京郊区生态村，2013年被评为北京市规范化人民调解委员会顺义区新农村社区管理创建村，2014年被评为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村，2015至2016年度北京基层党组织建设先进村，2016年度北京最美乡村、中国美丽乡村百家范列、六星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先进村民委员会等称号。在这里，党员是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因此党支部制定了党员工作20条，作为党员及党组织的行为规范。20条从细节着手，从小事着眼，强化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着重为老百姓办实事。比如亮身份，为加强群众的监督，增强党员自身使命感，要求党员在左胸上方必须佩戴党徽，党员户在临街门楣必须贴上党员之家的红色标志，亮明身份，便于群众监督。签承诺，村书记带头承诺在履职前向全体党员、全体村民公开承诺书，党员自觉与党支部签订党员承诺书，保证配合村委会工作，从实际出发，务实肯干，在各项工作中积极联系群众，倡导文明，维护稳定，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重行动，建立党员义务巡逻队，统一配备红袖标，每晚义务执勤巡查村内的街道环境，保护村民的财产人身安全。建机制，党支部定期组织党员进行培训学习等等，并在每次活动后开展交流会，分享各自在活动中的感受，以便于今后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坚持群众路线工作作风，在七一、十一等重大节日中，要求党员走进群众，倾听村民群众的建议和意见，建立党群1+1模式，一名党员和一名村民代表对自己联系户做到7个到位、3个放心，即宣传到位、责任到位、行动到位、组织到位、排查到位、安保到位、协管到位，让群众放心，让领导放心，让自己放心。去年年底，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制定的五好党员标准及思想品行好、清廉守规好、联系群众好、作用发挥好、移风易俗好，由群众评选出优秀党员。我村党支部根据群众的评选结果，对优秀党员施以奖励。一村位于顺义区白马路生态走廊带尽头，地理位置优越，产业规划以生态农业为主。近年来，一村党支部多措并举，不断增强村级集体的造血功能，大力发展现代生态农业，村级集体经济逐步增强。2016年，村集体总收入突破700万元。该村拥有优质育种小麦170亩，全部实现了节水灌溉，籽种产业日益壮大，拥有现代温室大棚蔬菜500亩，全都使用了无公害的化肥料，生产销售的全部农副产品达到绿色安全标准，拥有240亩果木树科学实验基地，依托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丰富的科技条件资源和雄厚的研发实力，开发优质果木品种，研究优质草莓育苗，拥有樱桃40亩，纯天然的绿色有机食品供北京市民采摘休闲，拥有鱼塘70亩，形成了池塘、湖泊星辰排列的优美田园景观。村内农地、农业废弃物实现综合利用，无违法占用耕地的现象，无土地水域污染事件发生。村子还大力推行便民、利民、惠民的举措，一是村民足不出村办正事儿，依托镇党委派驻的党建联络员开展村党群1+1便民服务、工作监察等工作。 同时承办、代办、协办镇政府常规性工作，成立了村级便民工作服务站，咨询代办民政、社保、新农合等相关手续，实现村民办事不出村。20免费报纸送精神食粮，为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免费订阅京郊日报、顺义时讯等报纸，并在村委会配备专门报箱，每天自觉领取精神食粮，同时也促进了党员和村民代表们的沟通。三是多行惠民实事，促进和谐发展。村两委定期为70岁以上的老人送生日蛋糕，特别在99重阳节时，村两委还特意联系村域企业为老人过节，营造孝老爱亲、乐于助人的和谐村风，重细节，想在村民生活的点点滴滴。每天早上8点之前，垃圾放门口，有专人上门收取，家里厕所需要抽取了，打个电话就有专人上门提供服务。在各种节假日，村两委都为不同群体发放节日礼品，营造节日氛围，让村民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购置了便民服务车，村民谁家有个急事儿需要用车，可以随时免费借用。四是网格化管理，实现了流动人口的有序流动。每月15号，村两委四名格长分组对全村进行大检查，宣传政策法规，了解民情动态，建立了一户一档的档案专柜和383名外来流动人口的台账，实现了来有登记、迁有注销的动态管理。五是惠民工程惠及家家户户，清洁能源的利用促进了生活质量的提升。村子共有住房270座，其中于近些年新建与翻建的80多座。2012年，村进行了抗震节能改造，村民基本 80% 实行了单向改造。按照2014年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总体部署，本村顺利完成炉具更换与优质燃煤替代全覆盖，减少污染物排放。2016年，为进一步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并响应市政府关于压减燃煤和清洁能源建设工作号召，本村又被列入顺义区煤改电整体改造试点村。截止到2017年年底，共实施改造户293户，已全都完成了煤改电工作，成为无煤村，并于年底将各户柴火全部收走，解决村内乱堆乱放以及易燃易爆等问题，而且提高了空气质量，达到绿色环保、节约能源的标准。目前本村住户用电负荷达到4000千瓦，以满足村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实施液化石油气下乡工程，自使用液化石油气以来，村内使用液化气用户达到262户，占全村总数的 97%。 建设美丽乡村，环境整治是前提。高丽营一村认真研究各级政策，制定村庄规划。2014-2015两年期间，争取区、镇、村三级累计200多万元用于村庄环境建设。在环境整治中，不仅村两委带头植绿、护绿，全体党员率先拆除自家房前屋后私搭乱建，清理自家种植石边地小菜园，整理门前堆物，并在环境卫生户贴心活动中实现每名党员户家全部贴心。重点治理村中沉积多年的臭水沟1600多米，回填土方1.2万方，改造建设成村民文化体育广场、儿童娱乐广场、影观荷花池，利用村内空白地植树上万棵，实现绿植覆盖率达 80% 以上。樱桃树、玉兰树、柿子树等多树种相应成景，实行垃圾分类管理，村民将分类垃圾放置门口，由保洁员统一收集处理。两年间，村庄的道路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与此同时，为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良好的村风民风，村两委逐步健全了文化设施，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目前村里有一个文化活动中心、一个篮球场、两个文化广场和一个儿童娱乐场，文化体育活动场所面积达3000平米。村里常年活跃着戏曲、剪纸、广场舞等多支文化队伍。戏曲是一村的特色文化品牌， 村评剧团爱曲社每年到各村开展戏曲专场演出十多场，自编自演的评剧《寻亲记》《歼敌记》等深受群众喜爱。村广场舞队伍共三支，基本每天都有活动，并多次在区级镇级活动中获奖。剪纸队经常组织主题剪纸比赛，切磋技艺。逢年过节，村两委积极组织各种文艺汇演、书法家写春联等活动，老百姓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另外，村里坚持每周播放一次优秀电影，在丰富村民生活的同时，不断提高村民的生活品质，营造了文明和谐的村风。美丽乡村建设让一村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村庄美了，村风美了，老百姓的心里更美了。借着这股东风，一村党支部又有了新的目标，打造北京市最美乡村，这也是一村全体村民的梦想，他们将为这个梦想奋勇前进。 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在，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最美乡村系列展播节目，明天再见。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年夜饭的预订太火爆了，三四千块钱一桌都订不到。 咱在家吃吧，我买了进口的野生海参，到时候给咱爸咱妈尝尝鲜。是的，每一年年夜饭饭店的预订位置都太火爆，每一年的年夜饭餐桌上都是老几样。今年咱们在家吃，地中海的进口野生海参，煲鸡汤的时候加上，营养加倍，再来一道海参刺身，小碟子放点芥末酱油，一点不比饭店的差。还有海参饺子，我家儿子这一口气就能吃十几个，鲜香美味，饭店里呀肯定没有。 全家老少团聚，觥筹交错，喝高了也不怕。海参小米粥粘稠软糯啊，喝了胃里很舒服。饭店里一盅啊，至少要百十来块钱。今天咱们十五块钱就让您吃到。 没错，鲜芋仙的春节专档1999块钱一盒的地中海进口的野生海参，本档活动当中订购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实际上呢，您的花费仅需要666。精装礼盒送人有面子，自己吃嘛，这一盒200克，40头左右，吃一次呢就是15块钱。 还不止呢。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抢定名额下单的听众朋友，还有价值299元的专业泡发海参的焖烧杯，还有一床净重4斤半的100粒驼毛被免费赠送。 什么？我没听错吧？今天还有驼毛被的免费送？室内床吊牌价2980，净重4斤多的100粒驼毛被。 没错没错。 天哪，那太划算了！ 是， 这可是抢购时间冬季的主产品呢。今天居然拿出来免费送了， 对， 春节特惠就是不一样。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满意再付款。不过呢，我相信啊，您一定会非常满意的。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 本次为大家空运到货的是地中海进口的野生海参，而且全部是一级品。什么意思呢？这就意味着它是纯净海域自然生长的，经过了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优胜劣汰存活下来的，个个都是体质棒，战斗力强。所以您吃的时候会发现，哎，这肉质紧实，味道鲜美。 是的，趁着这一次的厂家发放贺岁红包，您成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就可以享受到1999订购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 是 每盒只要666，吃一次才15块钱，真的叫比吃鸡鸭鱼肉还便宜呢。 对啊，关键是海参的营养与鸡鸭鱼肉是不一样的。就拿老年人来说，需要忌口。这海参呢，被叫做海底人参，性子温，历史悠久，是世界八大珍品之一。那现代研究也发现呢，海参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钙、钾、锌、铁、硒、锰等活性物质，全面的多种的氨基酸，独有的海参皂苷和海参素都是入药的成分。 哇， 重点是啊，它是低脂肪，所以非常适合男女老少。 想想看，15块钱就吃一次，而且吃到这么多的营养，并且今天还有泡发海参的焖烧杯，还有净重4斤多的驼毛贝，是不是超级划算？餐桌丰盛了，营养有了，拜年的礼物也有了。今天春节专档，花1999全部搞定， 是， 特别是免费送的驼毛被，那么大一床， 是 很温暖，特别划算，怎么能够错过呢？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269的夏先生就说了，这个地中海海参真的很好，肉质很厚，父母特别喜欢。 谢谢。 今天价格便宜，还送海参泡发杯和大被子，这要是送亲戚朋友，还不得笑开了花呀？4459的吴先生说，这进口的。